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说一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民健身计划2021到2025年的这个内容。那当然这个全民健身计划呢是在7月中旬的时候差不多发布的，那当时呢也是因为有这个奥运会，所以我们当时没有来得及为大家进行一个比较细致的解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想和严老师一起呢去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最新的全民健身计划。毕竟它是从2021到2025年，是包含着我们接下来未来这几年我们国家全民健身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以及影响到我们每一位朋友自己在日常健身活动当中的一些行为安排。那首先呢，还是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嗯，欢迎严老师啊。那我们还是先请严老师跟大家简单的去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全民健身计划2021到2025年它发布的一个背景，好不好？ 好，其实关于全民健身计划呢，我们国家呢是2009年8月30日颁布的，10月1号呢开始执行的。所以呢就是说一直以来呢，全民健身这个概念呢等于是深入到了我们每个公民的内心深处， 对， 耳熟能详。 是 啊， 从2009年8月8号开始，我们每年的这一天都已经变成了全民健身日。 没错， 就可见到现在啊，我们这个全民健身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理念，真的已经是植入到大家的心中了啊。 对，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咱们国家呢又把全民健身呢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对， 因为公民的健康呢，实际上关乎到国家的经济建设， 是的， 国防建设， 对， 甚至呢国家的安全稳定与发展。 是， 那么再到呢党的19大呢，又明确的提出呢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的建设。实际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促使呢全民健身的这个活动呢，尤其像刚才孟莹提到的，就是有全民健身日的这个诞生。 对， 从社会也好，从国家层面也好，那么这个全民健身呢，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呢，实际上是如火如荼的。 对， 特别是你看新冠疫情以来呢，咱们台也做了很多线上的家庭健身的竞赛活动， 对， 还有我们连续这么多年来的全民健身的各种各样的视频的节目也好，还 有您怎么不直接说我们这个节目呢？我们这个节目它不一直以来就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吗？ 对 呀、 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是穿针引线，起到了引领的作用，因为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每天在这个时间都会陪伴着各位听众。 对， 其实目的也很简单，就是想把全民健身的这件事情呢让它落到实处。 对， 让人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科学的观念， 对， 科学的方法，让自己的身体呢更好。所以说呢，今年呢7月18号呢，国家又颁布了全民计划2021至2025的这个计划的内容。我想呢这件事情呢一定会在现有的基础上 特别是东京奥运会刚刚结束，我们国家的运动健儿有如此好的表现， 嗯， 我想呢，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健身的欲望，它又起到了一个强心针的作用， 推动的作用嘛。 对，而且这个计划呢，实际上呢，是又是在国家的层面上给全民健身的活动，它的推动呢，奠定了一个重要的保障，因为它列入到了国家的发展计划当中了。 是， 所以无论是从社会，还是从政府的部门，还是从城市的发展到社区的工作，都会遵循这个计划来实施这个计划。所以呢，我们每个公民在全民健身的这项活动过程当中呢，当然从我做起，这是最重要的。 嗯， 所以我们今天想向大家介绍这个2021到2025的这个全民健身计划呢，其实呢也是想达到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目的。 对，那当然啊，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全民健身计划2021到2025年它是刚刚颁布的， 对， 那我们自然就要听杨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一下啊，它的一个主要内容都包含哪些方面，对不对？ 对，咱们这个2021到2025的这个全民健身计划呢，实际上有三个板块啊。那么第一块呢是总体要求，第二块呢是主要任务，第三块呢是保障措施。 嗯， 一共呢有14条具体的内容。那么如果我们具体来看的话呢，在总体部分呢，它是分了两条，一条呢是指导思想，一条呢是发展目标。 嗯 啊，然后呢在这个计划当中呢，占有最大份额的呢是主要任务的部分。 嗯， 我们讲呢它有8项任务啊。那么这8项任务呢，具体来说的话呢，第一条呢就是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供给啊。第二条呢是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嗯， 第三呢是提升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第四呢是激发体育社会组织活力。第五呢是促进重点人群健身活动的开展。第六呢是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第七是推动全民健身融合发展。第八呢是营造全民健身社会氛围。那么在保障措施的部分呢，它是从4个方面来介绍的。第一个呢就是加强组织领导，第二个呢就是壮大全民健身人才队伍，第三个呢就是加强全民健身安全保障，最后一个呢就是提供全民健身智慧化服务。所以你看在这14项的具体内容分成了3个板块，它包括了全民健身的方方面面，告诉我们怎么去想，然后怎么去做，还有哪些可以保障这些做的事情呢得以落实。这个呢它是对整个全社会的啊，但是呢毫无疑问它的这个计划的执行一定对我们每个公民来讲呢，可以起到呢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嗯， 我想这个是大家要关注这个全民健身计划2021至2025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因为现在大家已经都深刻的感受到健康对我们每个人的重要性，体育运动呢对维护健康的它的价值啊，还有呢我们如何呢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生活能够融入到未来的变化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个合理的发展的增长点。其实这个在任何一个公民的心目当中呢都是充满了期望。 嗯， 但是我们每个人呢又是一个社会的人，我们有这种期望的同时呢，还希望社会，希望城市，希望我们的社区提供给我们这样的一些可能，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使我们每个人发自内心的期望健康，期望运动促进健康的这件事情呢可以落实。 所以我想这个计划呢，对我们每个公民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嗯， 那当然刚才严老师给我们先解读了一下我们这个全民健身计划的一个主要内容，它有一个总体要求，之后呢是主要任务，还有就是保障措施。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去详细的说一说吧，在接下来的这五年计划当中啊，我们大家肯定会更关心的就是它的一个主要任务都包含了哪些方面。 嗯， 那我们就跟大家去详细的解读一下吧。 对，其实从我个人的感觉来看呢，在讲这八项内容之前呢，其实我对这个发展目标呢也是很关注的。因为发展目标呢，它实际上是通过八项任务的落实来实现的。 嗯， 所以在这个发展目标当中呢，你比如说它提到几个数字大家一定要关注的。一个呢就是关于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呢要达到 38.5%。第二个呢就是每千人里面呢要有 2.16 名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第三个呢就是要达到这个体育产业的总规模呢50,000亿。啊，其实这几个数字呢实际上它的背后呢既是体现了它这个计划期望健身人口的保持，同时呢又体现了呢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在这个全民健身的过程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呢在这个全民健身过程当中呢，其实呢他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体育产业在后面作为支撑和保障。同时呢其实在他这个目标里头呢还提到一个呢，就是要实现呢县，它包括市和区，还有呢乡镇包括街道，还有呢行政村包括社区，三级的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15分钟健身圈的全覆盖。那换句话讲，我们讲的就是就近锻炼，有这样的环境条件在这个五年计划当中要得以落实。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会有场地的问题，会有环境条件的问题，而在这个计划当中呢，它在目标上呢都明确的提出了这些概念要达到的目标。所以我们在看到这八项任务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这里头呢我们就需要呢关注到，我想这个呢是我对这个2021至2025这个全民健身计划的最开始的一个感受。那么第二点呢，我是对这个八项任务当中呢第一条啊，就是它要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供给，这一条呢我感受是比较深的。这里头呢，你比如说他在这个计划当中呢，他特别提到呢全民健身的设施补短板啊，他提到了一个数字，就是要在14-15期间呢建2000个以上的体育公园。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嘉宾来了以后都会说到的是什么呢，肯定第一个一定是奥森公园。其实现在很多我们周边的这个公园里头呢，特别是社区周边公园里头呢，有很多健身步道，我想这个对老百姓来讲确实是一个福利。第二个呢，他在这个计划当中呢特别提到的就是关于乡镇方面的内容啊，说要呢补齐5000个以上的全民健身场地器材。你看中国是一个农村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社会的一个结构，当然现在城市化进程也很快，但是村落呢它毕竟还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也是有着大量的人口啊。那么在这个里头呢它的全民健身的设施呢要把它补齐，要让它完善。而且在这一个任务当中呢，他还提到了特别一点呢，就是要数字化。那么这个数字化呢，其实对当下的这个社会来讲它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因为这里头牵扯到 网络的问题， 对， 牵扯到全民健身过程当中一些大数据的问题，所以它这个数字化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而且呢要升级1000个以上的公共体育场馆。其实这个体育场馆我理解呢，就是我们传统的仅仅是来健身，但是实际上现在的智慧体育馆里头呢，它不仅仅是健身了，里头有科学健身的普及的工作，还有科学健身过程当中身体的变化的评价的工作，还有各种各样的服务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个公共体育场馆的这个升级换代呢，其实这个对全民健身来讲的话呢，这对我们每个健身者去到这个场馆以后呢，你的感受和你的回报呢都是增加的。 嗯， 所以这里头呢你看它这就牵扯到呢有整个的城市的变化的问题，还有乡镇的变化的问题。最后一个呢他还提到呢，同时呢还要进一步优化我们的场馆免费或低收费的对社会的开放。 嗯， 所以你看这里头就是等于是他在第一个任务当中呢，就是要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供给。也就是说呢，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从国家的角度来讲，他要为全民健身这项活动呢提供硬件的保障。 嗯， 那这个就变得很重要。 对， 那我有这么好的条件，你能不来健身吗？ 嗯， 啊，我想这个他也是他这个计划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用意吧。我想除了目标和这个第一项任务以外呢，第二个我的感受比较深的呢，就是他这8项任务当中呢第二条。 嗯， 第二条呢他提到的是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对 啊，所以这就回到刚才孟莹讲到的8月8日的全民健身日。 是， 我记得前两天你还问我说要我们台要开始要播那个广播体操。 对， 你看广播体操其实就是电台为政府为社会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嗯， 因为广播体操从我小的时候就对他印象非常深，除了在幼儿园以外，上了小学就开始做广播体操。 嗯， 有幼儿广播体操，还有青少年广播体操，上了大学还要做广播体操，工作以后呢还要做攻坚操。 对，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呢就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意见，就是我们从电台的角度来讲呢，推动这个全民健身这个活动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 嗯， 所以再加上呢就像这个东京奥运会的结束，我们国家运动健儿的优异成绩啊，它一定呢会给这个全民健身呢提供一个更好的契机和氛围。 嗯， 啊另外一个呢，你看他这个计划当中呢，他还特别提到呢，在这5年当中呢，要打造全民健身大会，还有全国的社区运动会。 哦， 这都是国字品牌的。 嗯， 你像我们在学校要想拿到科研课题，你是国家级的呢，还是省部级的呢？ 嗯， 还是学校的，这是有很大差别的。 对， 所以 但是我们 这 些全都是国字头的啊。 对，就是全国的全民健身大会，还有全国的社区运动会，这就很有意思了啊！就是社区运动会，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我觉得呢， 嗯， 作为一个社会来讲，社区是一个基本的组织单位。你看从政府的管理来讲，那就是从北京市有各个区， 嗯， 然后就到街道。其实我们参加各种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都是以街道为单位的。 对 啊，然后街道可以召集各个社区的居民来参加这个活动。 嗯， 你像我们学校也有老师研究呢草根体育组织 啊， 哦，那你像搞那个社区的足球赛啊，它就是组成 N 多个队， 都是从草根开始的嘛。 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体育呢它就成了一个融合的这种连接剂了，就是他把不同的背景的人用体育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把它聚拢在一起。 嗯， 然后再通过竞赛的方式呢让大家的这种心往一处使，然后呢感受到运动的魅力和竞赛带来的这种快乐和幸福的感觉呢可能就会叠加。 啊。所以你像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呢，我想呢这个一定呢它是会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加上你像2022冬奥会啊，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三亿人的上冰雪， 对， 这些都可能通过这种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呢它可以起到一个加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说，你看它在第二项任务当中呢，它就提到了广泛开展全民健身的赛事活动。我觉得这个呢对我印象呢也比较深，这就是要以国字为头的赛事活动会推动呢全国的全民健身。再接下来一个感受比较深的呢就是他在这个任务当中呢实际上呢是他的第六条，那就是激发体育社会组织的活力。 嗯 啊，那么这个体育社会组织呢其实这里头呢它包括呢政府对社会体育组织的进一步发展，里头它有很多的政策的组合权。 嗯 啊，我想这里头呢你比如说很简单啊，这是人们议论比较多的，你像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多竞赛的运动协会，那么这些协会呢我猜想呢未来一定是更多的会社会化，就是脱离政府的直接的这种管理的这种模式， 嗯， 它会放到社会上，让社会让市场来帮助它，帮助它的生存和发展 啊。 所以这种各种协会的社会化其实呢这里头一方面是挑战，另外一方面一定是机遇。 对， 因为有些呢可能你比如说像我们国家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我像乒乓球呀篮球呀足球，而且这些呢社会化他们已经做了很长的时间，也有当然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不完善的地方、 嗯、 但是未来这个社会体育组织的社会化呢可能是一个趋势，就是政府不再单纯的去包揽你的所有，但是他一定会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开展活动的条件。 嗯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这个激发社会体育的组织的活力呢它也是一个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的一个非常好的措施。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来分享国务院刚刚印发的关于全民健身计划2021到2025年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国务院刚刚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21到2025年的内容。刚才在节目上半段临结束的时候，我们听到严老师介绍到这个计划当中的第六条，激发体育社会组织活力，因为他们也是带领着大家一起来进行全民健身活动的一个机构嘛、啊、 对， 所以就是相当于我觉得可以理解为让他们要把思路拓宽， 对 啊，然后能够办出更多符合我们全民健身需要的一些活动， 对， 对， 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 没错， 那你能够办出越来越多符合我们大家需要的这种全民健身活动的话自然在市场当中就不会被淘汰，而且还会有更多新的这种机遇， 对 啊，或者说是叫商机， 对， 等待着他们。 对，你看我也在听咱们台的节目，你比如孟莹，我就听你周六周日的节目， 嗯， 你看你就请很多小朋友来做， 对 啊， 对， 你像这个冰上的活动，你像冰球呀、花样滑冰啊，其实这些呢，它 它都是小朋友们利用业余的时间来参与到这项活动过程当中。那你像这些呢，原来我们总觉得你看如果在北京的话呢，一个冰球或者说一个花样滑冰好像是遥不可及的事情，那是运动员做的事，但是你看现在有多少的家长和孩子参与到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那么还有一些你像我们学校它还有击剑的，还有剑道的， 对， 所以呢有很多这些体育的单项协会的这些社会组织，包括像草根的这些足球俱乐部也好，或者说是自发组织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体育项目的草根组织也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呢在这个2021到2025的这个全民计划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既然提到了激发体育社会组织的活力，那一定呢会给这些社会体育组织呢提供商机，提供活力的空间。那么只要你用心去做这件事情，它一定呢是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帮助的。 嗯 啊，所以我想呢他这个计划里头呢能够提到这一点呢，我想这个对我们未来的这个不管是竞技体育的发展也好，还是儿童青少年的体质健康的改善也好，特别是广大的普通的民众的健身活动也好，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问题要早组织。 对 啊，我记得很早以前呢，孟莹做你做了一个节目当中采访的实际上是一个冰球的一个小的俱乐部，是一个中年的一个男的，我听是他讲的，其实他就是通过一个小的活动，然后形成了一个小的组织，然后这些组织当中的人呢又志同道合，然后呢慢慢的就经营起来这项活动了。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呢，就是说现在他从全民计划的这个制定当中呢专门提到了这一条，我想呢政府在考核这项地方各个政府机关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呢，这就成为了一项他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他一定是会对这些协会的组织开展好他们自己项目的推广的工作，一定是会有帮助的。 对， 这个是我感受呢比较深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其实他就特别提到了呢，就是要关注一些重点人群的问题。那么其实这个里头呢是在他的计划的第七条，就是要促进重点人群健身活动的开展。你比如说他特别提到了一个人群，就是青少年。青少年这个提出的时候呢，他又特别提到了一个健康包工程。我不知道孟莹你听到过没有， 健康包， 健康包工程。我其实我看这个时候我也不熟悉，我熟悉这个健康包是什么概念呢，是因为我去年在泰国的时候呢，我爱人他们使馆里头呢要给当地的中国留学生发健康包 啊。 健康包里头有什么， 要包含什么东西啊？ 有什么东西，比如说有那个就是防疫的口罩，还有一些消毒的酒精，还有一些我们当时认为的比较好的可以抵抗病毒的这个中药的制剂啊，这个叫健康包。所以我昨天做节目，我今天要来，我说我查一查吧，这个健康包是什么。后面我看了一下呢，其实这个健康包的这个里头呢，它主要是针对呢青少年的进食 啊， 肥胖， 对， 然后呢它提出来的一些干预的方法，还有专家的团队。因为我还看到呢国家体育总局呢，第一呢有回复人大代表的回信，这个我经历过，就是政府每年人大完了以后，他要接收市民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关于政府政策当中的一些问题，他要提出问题，然后政府他就会相关部门给出答复。也上网去查了，那你像这个健康包的工程呢，其实这里头呢你看国家体育总局他就专门有发布了通知，征集有干预的方法，可以有视频的，可以有文字的，可以有方法的，他征集各种各样的，还有组建各种各样的团队。所以你看他叫健康包工程，其实这个健康包工程里头呢主要是针对呢 儿童青少年肥胖的问题、 嗯、 近视的问题的各种各样的可以帮助他们改善缓解甚至呢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措施。 对，因为这些问题其实对于青少年的成长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对， 尤其是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影响是持续的时间更长。 对 啊，所以他是要用这种健康包的形式， 对， 有点像是打包嘛。 对，打包就是打包走。那就是说你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可能对儿童青少年来讲的话呢，他就有了一个可以触摸到的国家提供给他的 对 一个健康的方式和方法。 对，但同时其实也能够感受到，就是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现在遇到的这种问题其实也是不少的。 对，对， 能需要做这种打包的，那肯定就不是一项啊，肯定至少都是两项啊，或者说更 多 的一个内容。 所以你看这里头我猜想也跟你比如说咱们疫情以来呢，有很多时候会影响到正常的教学秩序的时候呢、 嗯、 那么你像孩子居家，那我怎么去锻炼？ 对， 我想他健康包的工程呢，他也考虑到这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孩子们回到家以后，在没有学校的这个环境和背景的底下，我们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 嗯， 因为毕竟我们在学校的时间是有限度的，我们在家的时间呢，相比之下呢，至少是对等的吧。你有八小时的睡眠、 嗯， 你在学校呢可能有八小时的学习的时间，还有八个小时可能有一半一半你在学校和在家里头，所以在家的这段时间呢，我们身体的健康那学校没有办法触及到的话呢，我想健康网工程它就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 因为这里头它可能有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关注，还有孩子自己想去健身的时候呢如何去活动的问题。第二个呢那就是针对老龄化，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老龄化呢、 啊、 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而且老年人的人口比例呢是在逐年的增加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一些健身的设施适合老年人的程度，他在这个计划当中呢也明确的提出，你看他提到就是适老化，适应的是适老化， 适应老龄化。 对，所以你像这种健身，你像我们小区里头的全民健身路径这些，怎么样能够适合于老年人、残疾人，还有呢，像一些他提到呢，农民妇女这样的一些重点的人群，他要加大关注的力度。所以你看在这个全民健身的这个2021至2025这个计划当中呢，我想呢关于老龄化相应的体育设施有针对性的完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呢对于完善公共体育设施，帮助这些老年人啊、残疾人和农村的妇女， 对， 因为这是他们的父母，他们生长的地方 是他们强有力的后盾吗？ 对，其实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如果家庭的人员出现了健康的问题，其实对一个家庭的影响呢是挺大的。 嗯 啊，所以这些人们的健康问题，你看在他的这个第七条当中呢，就是整个在他的那个健身计划第七条当中，他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 嗯， 我觉得呢未来五年是可期的。 对，就是对于重点人群有了更多的关注。 对，你看一个呢就是小朋友， 对， 一个就是老年人， 一头一尾。 对， 那 除了老年人还特别提到了残疾人 和 农村的女性群体。 对， 再一个我的感受比较深呢，就是这个计划当中呢提到了体育产业发展的问题。 啊， 这个是他在第八条当中呢，就是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的发展。 嗯， 啊，这个里头呢感受比较深的呢就是体育产业的数字化的转型。 嗯， 因为我们原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感受到那个社区的全民健身路径呢，最开始真的就是个铁疙瘩，但是你看现在呢从外形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 嗯， 颜色也好，它的形状也好，还有它的这个耐用性也好，其实都有很大的改善。 嗯，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在运动的时候，它能够反馈给你的健身的身体的一些信息呢还是不够的，几乎是没有的。 嗯， 所以我想未来呢，你像这些数字化的概念是什么呢？很可能你去健身完了以后，你手机上就有了你的健身的信息。 对，至少现在我们看到，就比如说健身路径啊，已经不像以前，像刚才严老师提到那种 笨笨的、 冰冷的。 对， 我们好像会用的人可能能把它用好，但是不会用的人呢，做的那个动作都未必是正确的。甚至说我们后来开玩笑，有的人都拿健身路径就当是晾被子的工具啊。 对对对， 我们也见到过。 对， 但是现在呢，有看到就是说健身路径旁边它有那种二维码。 对， 哎，我们可以去扫一下，然后就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方法。 对，所以你看我们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呢，这个老师的水平的变化呢也是分级别的。 嗯， 你比如说我最开始当老师就是我单向的输出，就是我觉得这么讲学生应该听得懂，然后再往前进阶呢，就是我要考虑到学生， 嗯， 我从学生的角度我怎么去讲学生能听得懂。到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我要和学生对话， 互动， 互动，在互动的当中呢我来讲我的课的内容。 因为有互动才能发觉他的问题在哪儿。 对，所以你看你刚才提到这个，我为什么讲这个呢？你看他有两维码，两维码的话呢，至少他提供了一个，我在健身的时候如果觉得遇到问题了，我可以通过扫二维码，有一个老师在我的手机当中出现了， 嗯， 他告诉我这个器械怎么练，甚至呢怎么练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他都会告诉你。 嗯， 当然我想呢更期望他的数字化是什么呢，他能够收到你的变化的信息。 对， 然后呢知道你的心率的变化， 嗯， 知道你的一些肌肉力量的变化，这不就有更直接的，这就有了对话了。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种健身路径的它的这种数字化转型， 对， 是我们体育产业的一部分。当然未来这个体育产业的领域其实是非常广阔的。 对， 就比如说像刚才严老师提到过的一些这个比较专的项目，冰球也好啊，击剑也好，因为现在感觉到就大家能够参与的这个健身活动的种类形式是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了。 没错， 那你在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它背后一定是要有一个产业化的链条，才能够让它系统的运营起来，你才能够一直持续的参与其中，并且还能够看到这个项目它的这个发展前景，哪怕就是从我们普通的参与者的角度都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些变化也好啊，或者说是它的这种影响的作用也好， 嗯， 那就更不用说从事这个产业其中的这些人群了。 对， 就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带动了我们的这个冰雪事业的发展。 对，对， 那其实这个背后关于冰雪产业的这个推动，那就是非常巨大的。 对， 我们有那么多的冰场，那么多的雪场，又带动了多少的这个冰雪的指导员， 像他的那个设备，你比如说你的冰鞋的问题， 对， 甚至磨刀的问题。那这里头我有一个词要考你了， 嗯， 但是我昨天做了功课，其实我对这个词真的也不熟，它叫什么呢？就在这一条当中它提到了上云用树复制。 这几个字单放在这儿我倒都能认识，可是把它们作为一个词连在一起的时候有点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在看这个时候呢，我就想我明天怎么考考孟莹吧。但是我说我考他我自己先得看呢， 嗯， 后面我就查了一下资料。你比如说其实呢用树复制，其实我查了一下呢，其实在很多的领域当中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用树赋能。 复制大家得先明白是哪两个复制。 对， 赋， 就 是赋予的赋，制是智力的智， 智力的 是这个复制，不是说这个剪切粘贴的那个复制啊。 对，对，所以这里头其实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上云，其实这个就是说产业的数字化。 对，我们都走到了 云 端嘛，云 端了， 对， 它就有巨大的储存的空间了。 对， 第二个呢就是要把它通过数字化的过程，然后呢转化成为一个智能。其实这个智能里头呢就是包括像刚才孟莹提到的，比如说一个全民健身的路径当中能不能通过智慧化的方式， 对， 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健身的一个参与者。你看我记得在前面一次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国家体育总局的那个田径馆， 嗯， 它就等于是你进去，从你一进去开始就做了你一个相关信息的收集， 然后呢当你健身完了以后呢，他会告诉你你应该吃什么， 嗯， 啊，你身体消耗了什么，你下一步应该锻炼什么。其实你像这种体育产业，我想未来的健身房，未来的体育场馆，还有甚至我们家庭当中，可能这些呢都是一个未来的发展的趋势。 对， 所以我们一直讲，比如说我们每年要关注体检，那你体检的报告的数据呢，那这些数据是不是能提供给你健身过程当中给你的健身提供相应的运动处方提供一些帮助呢？那你比如说我现在要运动处方，可能我还需要找孟莹说你给我开个处方， 嗯， 也许以后上云用术复制以后呢，可能整个云端它就有一个看不见的大夫，但是这或者说看不见的健身专家，他就可以给我相关的信息。 对， 那这样的话，你想这个体育产业的智能化，还有它能够云端的提供的这种可储存的空间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我想这个体育产业呢，绝对不会从原来的那种铁疙瘩啊。保持下去，它一定是会智慧化的， 它就不再那么冰冷了啊，离我们更近了嘛。 对对对。那么再一个我感受比较深的呢，就是他提到的融合发展。 哎，是 啊。那么融合发展里头呢，其实他提到了三个融合。 嗯， 第一个融合呢，其实我们说到过的叫体教融合。 哎，是，而且能够感觉到这是未来一直会持续 对 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嘛啊。 第二个呢，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呢很多专家来也讲过他，但是他在这个计划当中他提到的是体位融合、 嗯、 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体育融合， 对，体育和、 嗯、医学的融合， 对，或者说他体位呢就是体育和 卫 生，卫 生的融合， 对，他那个领域就更大了。 对， 对，最后一个你知道他提到什么，他叫体旅融合、 嗯、 体育和旅游的融合。 啊、 其实他特别提到呢，就是说这个旅游实际上现在呢已经达到了它相应的一些旅游的一支饱和点了， 嗯， 但是如果增加上体育的元素以后呢，一定会对这个旅游它的发展有一个新的活力注入进去。 对 啊，所以你看他这个未来五年呢，他要积极的推动这三种融合。我想这三种融合呢肯定是国家政府希望的， 嗯， 对于我们每个公民来讲呢，也是能够希望看到和能够感受到的。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原来仅仅是到一个景点去看一看， 对， 那如果把健身的元素融进去啊，那就原来我也提到过的，你比如说在地铁上的一些关于健身的一些信息是吧， 对， 还有我们旅游过程当中一些 其实现在 健身步道， 大家已经不知不觉间就有很多的这种体旅结合的机会了。 对， 对， 对， 就比如说我们去一些这个南方的城市啊， 对， 那可能我们会有机会涉水，那大家就这个比如说划船啊、 嗯、 或者说是这个漂流，其实对，其实这些 都 是， 都是。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到一个不同的旅游城市，大家也会觉得可以很放松嘛， 嗯， 就骑行，自行车骑行，这又是一种形式。 对， 还有说在海边， 对 啊，是一个水上摩托啊，还有这个在沙滩上我们踢个球啊， 嗯， 其实这个就已经变得更泛泛了，就是这样子之间没有一个那么明确的界限，但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呢，他已经不知不觉的把体育和旅游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 对， 对， 你看最后一个我感受比较深的呢，就是他当中提到的第十条啊，也就是他任务的最后一条，叫做营造全民健身的社会氛围。 嗯 啊， 其实就是通过前面那些， 对， 最终我们带来的这个感受， 对， 就是在我的身边处处有全民健身的影子，处处都离不开它。 关键呢还要有什么，就是类似于我们买东西积分似的 啊， 嗯，他有什么运动码，就是运动码制度，或者说运动银行制度，还有一些积分的制度，还有一些达标的证书、 嗯、对， 总而言之呢，他是希望通过这种氛围来刺激你， 就是有目标了，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有了这个更明确的动力了、啊、 我讲的时候老说什么呢，就说要有奖励。 嗯， 其实这个奖励就是一个人们激励不断去锻炼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对， 所以你看他营造这个氛围呢，其实就增加了这个体育消费， 嗯， 包括体育消费券， 是的 啊，这都是可以促进人们去健身的很好的。所以我说这个全民计划当中呢，这2021至2025的这八项任务呢， 都是实实在在的。 嗯，对。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也想听杨老师给大家给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吧。 好，第一个呢就是体育产业的发展，我想呢就是说竞赛也好，大健康也好，体育旅游也好，其实这个产业的发展一定是在未来呢是一个有巨大空间的。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健身事业的发展来讲的话呢，我想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五年的这个健身计划的实施呢，会提供如此宽广和多元化的这种环境和条件。我想呢这个全民健身呢，那么不仅有你看有 2.16 的这个每千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啊，还有这个体育产业的发展等等的，这些都会使得这个健康事业呢发展会有更好的帮助。总的来讲的话呢，我自己感受比较深的呢可能有这么三点啊。一个呢就是这次五年计划当中出台呢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啊，不断增添人民幸福感满足感的这个内涵。 嗯 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内容。第二个呢就是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这个作用，健康中国建设的过程当中有我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嗯， 当然最后一个呢就是探索呢体教融合的新路径，呵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想这个在这个五年计划当中呢，这是我感受更为深刻的一些地方。 嗯，对，就是我们最终感受到的应该就是在这未来的几年当中啊，全民健身的触角呢一定会伸得更深， 对， 更细， 对， 让我们大家的这种参与感也会更强。 对， 当然呢就像我们刚才听杨老师介绍到的啊，他最终希望体现出来的就是要营造出一个全民健身的一个社会氛围， 对， 我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全民健身给我带来的影响。至于我的这个健康的意义也好，还是说兴趣爱好的这个方向也好，就是每一个人都找到了参与全民健身的目的所在。 对， 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其实也是就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而且呢也像刚才杨老师提到的嘛，这也是我们一直所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去增添人民幸福感满足感的这个出发点为前提所做的这一系列的努力。 对 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杨老师，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杨老师。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我特别喜欢每次壶和壶碰撞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能直击我的心灵。现在有了年轻的队员，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奋斗，我也相信他们为梦想流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 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只是听很多人说过关于天桥的传说，尤其是我柯大爷，他好像懂得特别多。 那天桥虽然不在天上，但你也过不了桥，因为那不是过街天桥，而是天子走的桥。后来天子没有了，那座桥也没有了，但是好吃的好玩的好桥的好样的都在这个地界上。 桥上遇见 桥下水声， 问桥在何方？ 今 朝重九章。 要说天桥这个地方，它自古包罗万象，超乎想象。就像现在大北京的护城河，一直包容着你我一样。算一算，一百多年前的天桥，那里早就有了北漂。五四海八方来世，各路神仙都得来这儿过过招。 有河北梆子，还有河南坠子，各种唱戏的行子，说相声的园子，会吊钩的驴子，和耍班的辫子，有南来北往五行八作，有官道布衣，形形色色，还能坐坐京城最早的有轨电车。 有时我真想穿越到过去的天桥，好好逛一圈，用我的广角手机偷拍两张，回来发个朋友圈。可是我难以想象，这桥下的水曾经又脏又臭，直到七十多年前才有了老舍先生笔下的龙须沟。 桥上遇见痴，桥下水声。 欢迎我们的前辈柯大爷，勇于担当我今天的捧哏， 捧哏捧哏。 我和天坛中学的毛猴骑着二八车闲逛，关于天桥的种种传说，我们也只能凭空想象。那个夏天，北京的国安还没有离开先农坛，那时我们兜里没有钱，也能潇洒好几年。后来我和毛猴的毕业了，都爱上了摇滚乐，从此立志为心爱的摇滚音乐挥洒一腔热血。直到有一天，我们背起了吉他，遇见了徐大妈，他说：“你们这帮小年轻真越来越没规矩了。 你们玩摇滚的不也都是吹拉弹唱吗？ 对呀、啊。 你们有没有跪拜过祖师爷、收命这姑爹了吗？ 对呀、啊。 听说过八大怪吗？知道门里的讲究吗？他们当年都在天桥玩耍，说的你们听不懂的行话。 什么六月黄寨中，什么身心障碍居？我问徐大妈这个什么意思，他就不告诉你。被徐大妈这么一说，我真是哭笑不得。难道我真的学个吉他，还得先找人磕头吗？ 桥上一片痴，桥下水声。 城南的街坊笑看着风云，不争不抢，不卑也不亢。 几百年来这个城市躺在龙门上历经风霜， 这里的百姓生生不息， 福寿绵长。 桥上一年之 桥下水声， 桥下水声， 问桥在何方？今朝重九章。 水声， 问桥在何方？ 桥在何方？ 今朝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蓝天与白云相伴，局地的弱降雨只是小插曲，午后紫外线强，还有些偏热，夜间气温下降快，适宜开展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北部西部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8到19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凉爽舒适。今天光照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